第八十集， 许岩，他朋友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见过。他知道我是心理医生。 沈直因为他这句话才回神，侧头看他，喉咙动了动，好像开口都困难。 你先走。 其实他想说的不是你先走，而是你快走。如果他是正常的，他会很坦然。无所谓蓝秋晨有没有和许岩见过，无所谓许岩知不知道蓝秋晨是心理医生，但偏偏他病了，于是连和心理医生出来吃顿饭都成了瓜田李下。他做贼心虚，没有自若无惧的底气，完全没有。 回车上以后给我打电话，或者任何时候觉得不对劲儿就联系我。 就沈直这种状态，蓝秋晨很忐忑，怕他又像前两次那样出状况。蓝秋晨说完就干脆往另一边走，与此同时感受到视线的许岩转过头来，正好只看见沈直一个人站在台阶下。日落了，沈直身后是灯光明亮的餐厅。许岩看了他片刻，扭回头跟宋锦告别。 那就这样，辛苦你了，等我回来我们去房子里看看。 好的。 你等一会儿去哪儿啊？我送你过去。 不麻烦了，有人过来接我，应该快到了，我去商场那边跟他会合。下次见，开车小心。 拜拜。 目送宋锦往前去过斑马线，许岩在原地站了会儿，转身朝沈直走过去。 来这儿吃饭。 沈直一直很出神，哪怕许岩走到面前了都还怔着，他感觉许岩的声音很远，反应了几秒答非所问。 我不知道会碰到你。 他怕许岩觉得他是在制造偶遇，他刚刚应该一走了之的，在许岩看见他之前，但实在迈不开腿，说不上是没力气，还是心有不舍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走。 许岩看见餐厅里有一群人正往门边走，怕挡他们的路，他伸手拉了下沈直的手腕。温热的手心只在腕上很短暂地停留了一瞬间。沈直慢半拍地低头看自己的手腕。 赶时间吗？ 沈直感觉自己的声音轻得要飘起来，他怀疑许岩没听到，但许岩听到了。 那你跟我去车里拿个东西。 要拿什么？沈直实在想不出来。他和许岩并肩走在一起，整个人没有实感，脚下是屈服的，只有在偶尔碰到许岩的肩膀时才脱离那种恍惚，暂时性地回到现实。没走两分钟到了车边，许岩打开副驾门，弯腰钻进去到储物箱里拿东西。沈直站在一边，像考生遇见了一道能力范围之外的题，不会做，思考无果，只能等别人给他答案。许岩很快直起身，把一个小小的快递盒递给沈直，里面是内罗储存卡和 U 盘，沈直前几天寄给他的，这是分开后许岩唯一向他要过的东西。沈直在决定把他们寄回时用了很大决心，他们就像一个据点，许岩早就画了无数个，沈直一直在负隅顽抗，最后终于狼狈认输，亲手把自己应该交代的句号画下。但许岩告诉他已经用不上了，说会考虑考虑把他们给他。沈直没抱希望，可是当许岩真的递过来的时候，沈直才发觉自己没办法收下。是他问许岩要的，许岩给了，为什么他却不想要了？原来是他费尽力气画下句点，以为就到此为止， 但许岩更狠心，当着他的面又重复了一次。微弱跳动的心被扔进沸腾的油锅，炸得滚烫冒泡，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还是会感到痛啊。怎么办？别折磨我了。沈直几乎想要掉头离开，起码这时候还有能力跟许岩说一声再见。 你不是说要吗？ 沈直堪堪回过几分神，不等他开口，许岩又说， 我等一会儿去机场，七八天以后回来。 他本来打算出差回来之后再说的，但既然今天这么巧碰见沈直了，也算种诡异的缘分，不如顺其自然把话讲了，反正是迟早的事，干脆点，对大家都好。沈直总算抬起手接下那个快递盒，手颤得很明显，他不知道许岩看见没有。沈直尽力平稳地呼吸了一个来回， 路上小心。 好。 无暇顾及这种对话是否稍显生硬，他忽然间手心出汗，久违的心跳加速起来，就像他七年多前跟沈直告白，即便现在立场不同，情景不同，心境不同，但他看着沈直那份紧张的悸动再次冒头，因为他们即将面临一段全新的关系，虽然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。试一次吧， 沈直。 许岩有些严肃地叫他。沈直想往后退，害怕许岩说出更多的让他无法承受的话。夕阳的余晖被建筑物切割成一道笔直的线，刚好罩住上半身。他们面对面站着，晚风从两人之间吹过，吹散过往，喧嚣远去，这里很安静。 嗯。 沈直半晌才艰涩地回答出一个轻音。许岩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说， 我们可以试试。